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是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 剧场拧了转转吧，敌人杰作中间，远方他站旁边，狗头事业眼珠子乱转，敌人杰敌神当敌的经典呐、百姓的事儿他都放在心间呐、平平断断恩恩怨怨，嘻嘻哈哈就又是一天。 欢迎收听广播喜剧《狄仁杰断案新编》。 狄仁杰断案新编，书接上文，话说从头。说，这有不少日子了，汉阳县这边就没发生什么正经的大案要案。 啊嘟，你说什么呢，旁白？什么叫有日子没有发生什么大案要案了呀？ 呸！清廷世界，唯恐天下不乱，什么用心啊你啊？ 哼！你明知道汉阳县那个破鼓坏了，这么长时间都是我以我血肉之躯充当人肉鼓，只要有喊冤报案就来捶我，捶得越死去活来就越是大案子，你是想看我挨揍想魔怔了是吧？ 无聊 变态 人渣。 嘿，不是，哎，你们怎么都冲我来呀？我是想说呀， 很冤呐。 哎，还真有喊冤的了。 瞧瞧瞧瞧瞧瞧，旁白，你简直就是乌鸦嘴，好的不灵，坏的灵。 哎呀妈呀，你们听着喊冤喊的撕心裂肺痛彻心扉，真要捶起我这人肉喊冤骨，我不死也得残的。但是你们是升堂问案，我躲了躲躲躲。 哎呀方啊，你可知什么是真的猛士吗？ 猛士？ 对，真的猛士就是敢直面惨淡的人生，即使知道是赴死之道，也要慨然面对。 你俩拉倒，我不猛，我一点也不猛，我没有大人猛。小乔，这你明白，有个风吹草动我就随风倒了，不跟大人似的屹立不倒，坚如铁。 天哪， 哎呀妈，你听这喊冤声可比刚才激烈了，这风一样的姑娘简直是用光速喊冤，这冤情小不了，我不陪你们了，我闪。 站住，元芳，李猛士，天将降大任于你这厮， 怎么样？ 啊，不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饿其体肤， 劳其筋骨， 当人肉骨。 闭嘴！ 怎么哪儿都有你这个小白脸小旁白呢？我跟你说啊，咱整本的狄仁杰断案新编，大人有名有姓，小乔有名有姓，我李元芳也是有名有姓有出处的啊，就连案犯呐、啊、死尸啊，甭管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都有个名姓。你呢，不是我说你旁白啊，连称呼都算不上啊，你跟瞎凑什么热闹？我不敢跟大人掰扯，我不敢跟小乔挠着，你以为我就好欺负是不是？来来来来，和你元芳二大爷大战三百合。 哎哎，芳啊冷静。 芳啊保重。 芳啊 闭嘴，都什么玩意儿，又冷静又保重的。 远呐、 啊、哎呀妈呀，吓了我一跳，冤冤冤的，来这可不都说自己冤吗？跟你们谁能有我冤呢？小七大人搭上一抠门小乔，门口名媛鼓坏了都不知道买个新的，非让我当人肉鼓，来喊冤都吹我，你说我冤不冤？ 冤！ 哎呀，知音呐、啊，姑娘啊，你要不是披麻戴孝这一身，我就跟你好好唠唠了。哎哎，披麻戴孝，姑娘，你是这个？ 我是来喊冤的，门口没见着鼓，就一路喊进来了。 哦，对，没看见鼓就对了。 大哥，您就是人肉鼓，不是吧？ 你不是，是。 好嘞。 哎呀，哎哎呀，哎哎呀，哎呀，哎呀， 切，叫你嘚瑟。什么旁白连称呼都算不上，还叫我跟你个二货方大战三百回合啊？呸！杀鸡焉用牛刀，都用不着我亲自动手。哎，这正是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才是损人利己苗，气是无烟火炮。四件将来何就，相当不久分毫。劝君莫恋最为高，才是修身正道。 升堂， 哎哎，升堂啊，问案了，姑娘住手吧。 哎，对啊，是啊是啊是啊，哎，姑娘住手住手，咱们开始升堂问案了啊。 哎呦，打得我手都酸了，这人肉骨皮透肉厚的。 我说你这姑娘，锤都锤了，能不能就别再抱怨？你不是有冤，有冤喊冤啊，有事儿说事儿。 哦对。大人呐，您可要为我做主啊。 哎，好好好好，先别哭啊，咱们有什么事好好说。姑娘怎么称呼啊？喊冤所谓何事啊？ 民女梅超风。 梅超风？ 九阴白骨爪。 哎呀，你们两个就别在这咋咋呼呼的了啊。你们说的那个梅超风是宋朝人，跟咱们现在还差着好几百年呢。此梅超风非彼梅超风啊。姑娘啊，你继续说，你是为什么来喊冤的呢？ 民女是为丈夫陈玄风来喊冤的。 是什么？陈玄风？ 那不还是九阴白骨爪吗？ 哎呀，行了，别胡闹了啊。都跟你们说了不是不是不是了啊，你们好好听梅姑娘说事啊。死人了，大案子。 昨天我一早回了趟娘家，就是一早回来进门一看，我丈夫陈玄风他 怎么了？ 他死了。 怎么死的呀？ 不知道。 几时死的呀？ 不知道。 谁能死的呀？ 这我哪知道去呀，我要知道他怎么死的，什么时候死的，谁杀死的，我还找你们干嘛呀？我直接找那挨千刀的一记九阴白骨爪，我要了他的狗命。我 都听见了吧？都听见了吧？这不还是九阴白骨爪吗？ 哎呀行了，这不都是被你跟乔妹说的吗？既然出了案子，那咱们就应该去现场勘察一番，走着。 狄仁杰、元芳、小乔在喊冤女梅超风的引领下来到了命案现场。这里前面是卖酒的柜台，后院就是住房，前前后后都有飘散着一股酒香。只见一具男尸躺在床上，屋内没有任何被翻动过的痕迹，就更谈不上打斗的迹象了。而且 没你什么事儿，旁白啊，告诉你， 别老拿自己当根葱啊！断案呢，有我和大人就够了，哪儿哪儿都嫌你呢。 方，有你和迪迪就够了，是吧？你没觉得你把谁给落下了吗？嗯。 哈哈哈哈哎，对，小乔姑娘是我们大人的主心骨啊，怎么着有没有什么发现呢？ 没有，推测死者陈玄风的死亡时间应该就是在昨天晚上，没有打斗痕迹，没有他杀迹象。 那就是个自杀呗。 你个二货方，自杀的话这是上吊吗？ 不是啊，死者自个儿跟床上躺着，没有上吊绳也。 那是服毒吗？ 也不是吧，没有毒药毒酒啥的呀，嘴唇也不紫，脸上也不黑。 那是割腕吗？ 更不是吧，全身上下都没有伤，也没有看见任何凶器。 哎，那姑娘，你回家的时候这屋门是开着的吗？ 不是呀，门关着好好的，我打进院就喊相公，他都没应声，我还奇怪呢。要放平时老远听到我的脚步声，我相公就颠颠的跑出来抱我进屋了。 哎呀，那这就是你是？ 哎呀，这要不是他杀也不是自杀，难道是做梦做美了给自己美死了吗？ 你可拉倒吧，可这整个汉阳县你找去，能做美梦把自己给美死的也就属你二货房了，去天天做梦娶媳妇儿。 哎呀，大人你甭提我这茬，那什么您说这个陈玄风死因会是啥呀？ 梅姑娘，你们家平时有没有什么结怨的人呢？ 结怨没有吧，我家相公是开酒铺的，他酿酒我卖酒，他成天到晚跟酒坛子打交道，住户的事儿都是我来应付的，他跟谁都没结过怨呢。 那来买酒的人里头有没有来闹事儿的呢？或者收了酒钱不还的那种？ 那倒是有一个，不过不是闹事儿的，就是收了不少酒钱了。 谁啊？ 他叫司徒石。 那你说一说这个司徒石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是个超级大胖子，爱吃，成天到晚的吃，笑呵呵的，跟谁都没红过脸，每天都溜达到我这儿拎着两坛子酒走。 啊，每天？ 嗯， 这也太能喝了，这一坛酒五斤，两坛就是十斤呐，见天拎两坛走，喝得了那么多吗？ 哦，他不喝酒，是他哥哥喝，他哥哥叫司徒酒，特别能喝，每天喝完了睡，睡醒了喝，喝完了再睡，他从来不出来买酒，都是他弟弟司徒石来我这儿赊。说实在的，我挺烦那哥俩的，光赊欠不还钱，这都一年多了。 那都这么久了，那你们怎么还赊酒给他呀？ 我就跟我相公说咱不赊他不行吗，结果他就是笑笑不言语，说不差他这几坛子。可你们说说，这是几坛子吗？一天两坛，一年就700多坛，这一年多都1000多坛了，这是酒吗？这都是银子呀。 梅姑娘啊，你说你昨天一早回的娘家？ 是啊。 你说每天早上司徒石都会来赊两坛子酒走？ 是啊。 那昨天你是在他赊酒走之前回的娘家，还是赊酒之后回的娘家呀？ 之后，他把两坛子酒拿走之后我才走的。 哦，那今早你回家的时候见到那司徒石来赊酒了吗？ 没有，准备好的那两坛子酒就放在柜子上呢。 啊，大人，难道那司徒兄弟俩为了不还赊欠的酒钱，他就杀了陈玄风？ 方，没有根据的话你别瞎说。 以命案现场勘查的结果来看，没有什么特别的线索。既然司徒九和司徒十这兄弟俩赊账欠了这么多的酒钱，咱们不妨先去查访一下他们俩。方啊，到柜上把给司徒九准备的那两坛子酒给拎上。梅姑娘啊， 那司徒兄弟家住在哪儿你知道吗？ 我只听说过他俩住在城外往西30里的桃花屋。 说走就走，元芳不明就里的拎着两坛子酒出城往西30里。哎呀，这是段不短的路程啊。 哎，芳啊，你拎着两坛子酒走得累不累啊？ 你觉得呢？你说呢？10斤酒30多里了，还不是城里那路，这荒郊野外，您这累啥小子呢？ 照梅超风所说，那司徒石是一个超级大胖子，人家每天早起那30多里路到城里面拎两坛子酒，一共10斤走，再回到他的住处，这一来一回就是60多里路啊！你说那个司徒石是不是个傻小子呀？ 对呀、啊。梅超风还说这个司徒石每天是溜达着来赊酒的，这也忒轻松了吧。 难道说这个玩意儿是个轻功高手？哎呀， 正说着话，李元芳脚下被一个土坑给崴了下脚，一个不稳当就摔了个狗啃泥，啪嚓一声，两坛子酒的其中一坛摔在路边的大石上，稀碎稀碎的。 得，摔了一坛子。二货方，我说你不小心点， 你们还有没有人性？你们啊，我你他这个你也不关心我脚有没有扭着，你对那酒挺上心呢。大人，你干啥非让我拎两坛酒啊？ 哎呀，我本来是想拎着酒去找司徒哥俩，让你装扮成送酒的啊，这不是找个借口吗？啊，你说你哎，这是酒吗？ 这不是酒是啥呀？哎，没酒味呢。 按说5斤酒咣当这么一撒，应该这个味儿挺大的呀，可是这 走开，我来尝一口。哎呀，我说陈元峰那个死鬼呀、啊、你这5斤酒里头起码有4斤半是水，还不是什么好水，呸，一股馊味儿，我再尝尝，还泔水这是啊。 咦，这个太味儿了，嫌弃您，离我远点，离我远点。 哎呀，离我也远点啊！ 干啥？你们俩这会儿接痞了？你们俩脏活累活都是我干的，哼！ 行了，你说，能给你一点草纸，擦擦手，抹抹嘴啊！ 哼， 弟弟啊，你说陈玄风、梅超风这两口子就这么做生意啊？那不是毁了自个儿的买卖吗？ 不对。咱们去勘察现场的时候，他们前店后家满院都是酒香的味道，闻着就是好酒，可这坛子里，哎呀，算了，再怎么猜下去也是猜测，咱们赶紧加快脚程到司徒兄弟住的桃花坞去看看再说。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前后大概一个时辰，狄仁杰、小乔和拎着一坛子掺了大量不纯净水的酒来到了堪称世外桃源的桃花坞。远远的见着一间小屋，没有炊烟袅袅，没有仙乐飘飘，这和这桃花坞的世外桃源气息格格不入，透着一股凉意，一股沉沉死气。 方啊，你拎着这坛酒去敲门，就说你是送酒的啊。乔妹啊，你到屋后去埋伏，万一有什么事儿再出来。 行，我去了啊。那个有人没？我来送酒的。 元芳敲了半天门没人应声，是没人在家吗？紧接着元芳推了一下门，门自己开了。广播喜剧《狄仁杰》断案新编由北京文艺广播录制，策划郝卫群、徐然，本集编剧左左，演播宝木中阳、云中三月、小曾、程苑、图特哈蒙，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东边的黄连小肚一酸，火鸡红肠炒米饭啊， 爹 锅里搅一搅，看看哪个敢不吃，不吃打成二傻子啊。水给的容颜，包子给的胆， 请家长你人世间呐、小小的姑娘虽然精神不太好，但儿也是条好汉呐、 鼓掌。 风水流过小村塘，好汉你这窗看少年郎， 郎 啊郎，哎，郎儿你个郎啊，好汉为你下厨房啊。春水流过小村塘，好汉你这窗看少年郎，郎啊郎啊郎儿你个郎啊，好汉为你下厨房啊。小肚一酸，我鸡红肠炒米饭、 怎么样？ 我里嚼一嚼， 我不吃解药， 没用得着。小乔已经做饭去了。 谁给的容颜，包子给的胆，请家长你人世间呐。小小的姑娘虽然精神不太好，男儿也是条好汉呐。 你吃吧， 水流过小村塘，好汉你这窗看少年郎，郎啊郎啊郎儿你个郎啊，好汉为你下厨房啊。 菊花点穴手。 水流过小村塘，好汉你这窗看少年郎，郎啊郎啊郎儿你个郎啊，好汉为你下厨房啊。 怎么吃东西啊？ 哦，我帮你把他嘴掰开。 老辛苦卖个东西。 春水流过小村塘，好汉你这窗看少年郎，郎啊郎啊郎儿你个郎啊，好汉为你下厨房啊，郎啊郎啊郎儿你个郎啊。吃完赶快上茅 的洞房啊！ 是。 狄仁杰断案新编暑期特别节目，7月31日起，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独家网络播出，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收听节目音频及独家报道。